送的太慢了，你这送慢了我就没得办法了，走过了帷幕龛子，叫我再回头跑，凡是送位子，送和尚的位子，送扳手位子，提前一步半，就是在这个背诵位子的人还没有到他这个位子一步半，这个韩起子送位子也复如是，你送太迟了他走过了，他也不能说是没到位子就站在那个地方不动，这个走过了走回头路那也犯规矩啊，过冬打漆打到现在一大半都打下来了，这已经快到了这个一年的最后一个月，就是腊月，阳历呢叫十二月，我们叫做冬月腊月，照道理说应该做到事半功倍，常住两个文明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，两条腿走路，禅堂里向的师傅们专门一个心思在打气，打气就是用功啊，我们把它在两个文明当中呢，这叫做精神文明，文明就是要开悟，这个禅堂的师傅们在这打气，精神文明应该说是日有进步，不是日有进步，就每只香都要有进步，就像我们在堂外搞物质文明我们这个搞建设啦，起房子啦，筑路啊，这个文明是大家眼睛都看得到的，我们是每一天都有进步，每一天都有成绩，每一天都有收获，相比之下，那么禅堂里像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扰，专门用功，是不是也是日有所进呢？每只香都有进步呢？这个对我来讲就有所不知了。虽然在禅堂里像也请开示，毕竟请开示的人是不多的，还有90%以上的人都没有请过开示。那么你们做什么事情呢？而照道理讲，那我们都是用功的，我们来打气的嘛，求的是修行人明心见性，要想了生死，人多了人上100，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什么样的心态都有，我们修道的人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最重要啊？就是把这个路途要搞清楚， 古人讲，这也是前天有人跟我讲的，就是古人什么怎么讲的呢？修行无别修，贵在是路途，路途是得了，万事一时修。这几句话说得很有道理，单单讲一个是路途就能够万事一起修，就什么事都做了了，是这个道理吗？还有好多的人不能够是路途，甚至于还有的人呢，他不是在正路上修行的，自己甚至于走的歪门邪道而不自知，有没有这种人呢？应该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。修行修行啊，我们是修佛道的，千万不要修了半天修了个外道啊。什么叫做外道呢？心外求法叫做外道。那么什么叫做心外求法？这个人的认识也不得一样。他说我那不是心，我不是也是用心的吗？好像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够离开用心。确实有人用功，他不是用心，都是在那心外求法的，不但是离心意，不但是在心意识上在那修，离心意识修才是正修，才是走的正路。至于讲心外求法叫外道，那么在这心内求法就不是外道。什么叫做心内求法呢？这是古人有语言做证明的啊。四祖那个信心明明白告诉我们，道远非远，性海非遥，但向己求，莫从他迷。迷既不得，得亦非真。道远啊，这是大道的根本。如果是向外求，那就远了。非远呢？当下就是的吗？性海非遥。性如大海，在什么地方啊？你说是大海，一说大海，大海那就是在还是东南西北哪的什么大海？性海呀，自性如大海，没有边际，没边没有底的。那么为什么有人修行，他修到外道上去呢？从师承上讲，我们上次讲到永嘉大师参访六祖，请六祖给他证明，他先是请这个玄彻大师给他做证明的。玄彻就问这个永嘉大师啊，他说我跟你相处这么多的时间，我们在一块谈谈说说，我听到你的这个见解好像是跟我们禅宗的见解没什么两样嘛。他说你这学的什么东西啊？跟哪个学的？那个永嘉就回这个玄德大师，他说他开始学教，学了很多的东西， 因为这永嘉大师是自小出家的，人家说是四岁就出家了，小沙弥，小小沙弥，四岁，你像是现在如果四岁的小孩子，那懂什么呢？啊，还在吃奶呢，他就出家了，这不是有善根吗？他还就聪明啊，四岁就出家，到了十几岁的时候，所有的佛法基本上都学了，都通达了啊，所以他学的各种各样都学过，都学过，都有师承，都有人教啊。你学的对，学的不对，那么有人给你指正。连那个永嘉大师开了悟了，他想请这个玄彻大师给他证明。玄彻大师说：“我人微眼轻啊，叫他去参六祖。”他就告诉那个玄彻大师，就告诉永嘉呀，他说：“你要是开了悟，没有人证明，可以的。”那在威音王佛以前是可以的，威音王佛以前没得佛，哪给你证明呢？要不你自己跟自己证明，那可以。威音王佛以后，无始自悟都是天人外道，可见的佛法讲师承，禅宗这一法是有师承的。从上以来，从释迦牟尼佛莲花示众加设微笑，把这个法呢就传给大家设啊，这个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代代相传，都有师承的。我们现在讲用功修禅宗这一法，不是也要有师承吗？高明寺这个最高学府选福道场，禅堂的主席和尚、扳手师傅都是我们的老师、教授师。这条路没有走过啊，不晓得怎么走。必须有人引导。欲知山前路，须问过来人。跟初发人讲啊，不能够自己那哈琢磨。你这个用你这个妄想心混想竖想哈想，想出什么道道出来，怎么想他也不对，他不会对的。你看看我们现在一心一意想消佛，想开悟，不弄了半天弄了个外道起来，这个不冤枉啊。所以讲到修行，你这个路途使不得呀，贵在是路途，偏偏有那么多的人都是自己在那个地方自作主张啊，你听说什么他也不听，不晓得什么道理，还是先入为主的，或者是业障深重的，或者是邪知邪见的。这永嘉大师说啊，探末法那时是众生福薄难调治啊，去胜远兮邪见深，摸枪法绕多阳惑啊。闻说如来顿教门，恨不废除令瓦碎啊。虽然说是我们今天学参禅这一法，还不至于把这一法恨得你这个东西不好，我给你摔它啊，像摔破罐子一样，还不至于这个样子。 虽然不至于这个样子，但是你这条路你不得弃门而入啊，那你是怪哪一个呢？门是开到的，始终开到的，可是你不入你不进来还没有办法。俗话说佛门广大，难度不信之人啊，说这一法门始终开在这个地方的，你不入，你不入就是不信，既然信了为什么不能入呢？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能长一切诸善根的，这个信字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而且这个众生从无量劫来起贺造业，这是家常便饭，正知正见很难接受，邪知邪见还那得容易得很，一破即合。学外道有好多人是学外道从外道过来的啊，那我坦白一句，我也不例外，我也是小时候我也学过外道的。嗯，外道外道心外求法，这是一。还有呢，在身上用功的要修精气神，炼精还气，炼气还神，炼神还虚，他把这个东西叫做三宝，人神三宝。嗯，他要把它都做三宝吗？佛法有佛法的三宝啊，那么搭天桥用甘露啊，齐砍天犁啊，就搞这些东西啊，练身体。那个仙人也是外道。嗯，如果一个消佛的人不想明心见性了生脱死成佛作祖，而想求升天，照道理说升天是善道，那也不是下地狱，应该说是好事儿。那我们可以告诉你，那叫做外道，还不如外道。我们修佛道，消佛修佛道，是想了生死的。升天，天是六道轮回之一啊，天是六道轮回的，六道之中就有天道吗？天人我修罗吗？啊，那是生死道啊。说是叫他升，叫他升升天，他愿意去。这人间太苦了，升天多自在呢！啊，四一一来，十世世至，天上快乐。嗯，六地天就快乐了，升三天更快乐啊！你看这三天啊，离席妙地，那个三界之中是最快乐的，就是三禅天。那么为什么是三界讲个苦呢？三界之内都讲苦，这个三苦就是苦苦落苦行苦，这个三苦包括了三界之内，都不能离开这个三苦的范围。这也讲到修心的修身的人那更苦了，哪一个修道的人还修身呢？身是无常的啊，你就是修到八万四千劫还是要落到生死上来。那个吕洞宾本来他也是一个修仙道的，后来他不是皈依佛门了吗？啊，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啊，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说说。嗯，吕洞宾是一个读书的人，也很聪明。 他原来不叫吕洞宾，吕洞宾是修道修修仙以后起这个名字，他在家呢叫个吕岩啊，封建社会啊，都是想求名求利啊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有了文化呢，就能够升官发财。那个吕岩呢，吕洞宾呢，也不例外。要想升官发财，要考呢，过去嘛是讲进京赶考啊，考状元呐、什么考举人呐、好进士啊，就考这些个名位。考上以后才能够做官。这个吕岩读书也很勤奋，十载寒窗，这个书读过差不多了，就进京赶考。三次进京赶考都没有考上，这心里想当然是不高兴哎。如果说是老考不上，你这个没有功名，没得功名，你这就是老百姓啊，官也做不成功，名位也没有，有官就有禄啊。没有考上，回来的路上，那个八仙之一韩仲礼就想渡他。这个仙人呢，那个仙人呢，也基本上都是善人，他也想渡人，他渡人成仙，他不是渡人成佛。那个吕韩仲礼他在半路上呢，就设了这么一个殿啊，旅殿，给过往行人住宿吃饭的地方。那个吕洞宾没考上，从这个回家的路上，走在半路上呢，就歇在这个韩仲礼这个殿里下。韩仲礼一看看，他说是这个公子啊，你这个进京赶考好像是没考上吧，我看你这个好像是有点垂头丧气呀、精神不振。那个吕洞宾呢也不理会他。这韩仲礼说，他你路上辛苦了，我给个枕头你休息休息啊。那个仙人呢还有点本事呢，恐怕那个枕头呢就不是一般的枕头。那个吕洞宾因为是确实辛苦了，那过去不是像现在乘飞机啊，都是跑路啊，睡下来就做梦了，梦到投胎，出生，二人蛮聪明的，长大了去念书，书念好了就是考，去考试。考试就考中了就做官，做官嘛，先是做小官，慢慢做大官，一步一步的升上去了，官做的蛮大的这个官场之中还也有斗争，也有好人也有坏人，你官做大了，人家就障碍有人就诬陷，这诬陷嘛，你有罪啊，有罪就问斩，问斩嘛就绑在刑场上去，就砍头，一刀砍下来，一惊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梦啊，这是梦中之梦。我们不做梦也跟梦一样，这打开睁着两个眼睛在这做梦所以永嘉大师就是梦里明明有六曲，也是在做梦。那个韩仲礼就跟这个吕洞宾说，你看看人生啊，就是幻化无常我你不如跟我学仙呢，你跟我这个学仙 成鹿仙你看多自在呀、啊，啊，那个长生不老，学仙的人都喊长生不老的，长生术，他有这个术，啊，技术就是技术。那个吕德门想想也罢了，反正我考了三次都没考上，再考也不得意思了，学仙就学仙吧，就跟他学仙了，嗯，啊，人聪明啊，也有这个根基，啊，这个仙呢把他学到手了，啊，这个仙人仙人呢，从我们在小说上看呢，也有本事呢。啊，腾云驾雾，啊，这个种种，还有小神通，嗯，这个吕洞宾成了仙以后，就练到他的练，囊中有宝修问道，对镜无心莫问禅，啊，这是他成仙了，他就是这么样个人。成仙多清闲呐、啊，啊，什么牵挂也没有，云游天下，云里来雾里去的，人家那个有本事啊。我们现在要想云里来雾里去，要乘飞机，他靠自己的本事，不要买飞机票。嗯，六神和合保平安。成仙的人他都是练身的，那不得病啊，啊，不像我们现在的人病多了，嗯，浑身是病，都是还没练，还不如一个仙人呢，嗯，囊中有宝修问道啊，啊，那个炼丹呐、啊，炼丹就是囊中有宝啊。啊，他就把这个东西都当宝贝，嗯，他还讲呢，对镜无心莫问禅，这句话呢，可能是他一厢情愿说的，他甚至还不晓得什么叫做对镜无心，嗯，这一厢情愿，好像是我已经是蛮好的了，对镜无心了。后来他有一天，这个云游啊，走到那个黄龙山底下山下，他看到这个山上紫云缭绕，他说这个必须有高人，他就上山啊，上山。看见这个黄龙禅师正在那儿说法，啊，他的说法，他就躲在那个门后啊，就听法。黄龙禅师是一个过来人，嗯，哎，你说你这个仙人有本事啊，他的本事比你仙人大，嗯，那么多人听法，吕洞宾也跑到那儿去呢。听法的黄龙山说，我今天不讲了，他说有人道法，这个有人道法就有的指的那个吕洞宾，嗯，啊，吕洞宾也聪明啊，他晓得这句话就是说的他，那么他就站出来了，嗯，啊，他说我心中自有长生不老药，我要道什么法呢？我还要道什么法呀？那黄龙禅师怎么说的啊？他说你这个守尸鬼，嗯，说他是个守尸鬼呀，你什么长生不老药啊？啊，说明了就是个守尸鬼，嗯，啊。他说你纵绕八万界终是落空王，嗯， 那么黄龙禅师说吕洞宾是个守尸鬼，那个他不高兴啊，不高兴，这就是一个境。他不是说的吗？他自己说的，说对境无心莫问禅呐、啊。遇到黄龙禅师那个话语呢，就等于是骂他一样，你这个守尸鬼，什么仙人呐、啊？啊，什么长生不老药啊？他现在就忘记了对境无心了。他说你这个和尚，你敢骂我啊，好大的胆子。他不是有一个那个宝剑吗？他抽出宝剑了就斩黄龙啊。一般凡夫就练点本事，五个剑，那个剑也把在手上，还不能离开手。仙人这个剑呢，就像济公那个草孩一样，他丢出去能够飞，飞剑斩黄龙。因为黄龙禅师坐在高头啊，法座高头，他在底下离得蛮远的，啊，就像我们这个禅堂呀，禅堂那么远的。他把这个宝剑就飞出来，就斩黄龙。拿下来这个宝剑，还没有到黄龙跟前呢，那个黄龙禅师就用手轻轻叫一指，这个宝剑就落到地下来了。那个仙人练着这个宝剑，他能够飞出去，还能够飞回来。这个吕洞宾一看，这个宝剑飞出去，被他一指就掉到地下来了，心里现在就着慌了。啊，我从来我这个宝剑都听我的话的，说今天呢，怎么都掉到地下去了，啊，宝剑是在那命根子，那赶快，还是念咒了，还是用心力啊，把这项宝剑收回来。哎呀，怎么用心力，这个宝剑他也收不回来了，不动了。到这个时候，你看那个吕洞宾还有咒念不就咒念了，这个他心里像归服了啊，这都磕头礼拜呀， 啊然后呢，请问佛法，他说：“请问大师，就指这个黄龙禅师，如果是一粒鼠中藏世界，半生当内主山川。”这是讲这个外道啊。说起来呢，我们现在都是学佛道的，想成佛做祖啊。原来这本事呢，我们现在还不得那个外道的本事，我们那个吕洞宾那个本事都没有。什么叫做一粒鼠中藏世界？一粒鼠，鼠啊，南方不多，北方多，那个小米啊，一安安大那个小米，一颗小米能够藏世界，怎么藏法的呢？半生当内主山川，半生就是很少的那么个那个凉气。半生像我们吃饭煮稀饭啊，一把米啊，当内就是煮饭的那个锅子。这个半生那个当小锅子，像我们这个小厨房的那个小钢筋锅子，能够煮山川吗？啊，山川有多大呀？他先是拿这个话问黄龙禅师，啊， 后来呢，黄龙禅师反过来问他，他说是半圣当内主山川，我们就不问，如何是一粒鼠中藏世界。当时呢，这个吕洞宾就开悟了，啊，开了悟以后，他就把他学仙人的用的那些东西，弃却瓢囊计岁钱，从今不练拱合金。自从一见黄龙后，始至从前错用心。这个小小的一个仙人呐、只能说是小小的仙人，也什么仙呢？飞行仙、地行仙呐、有种种仙人，仙人本事还大呢。你像这许东宾这种仙人，要跟印度那个96种外道那个本事大，听何在耳，辨世为阳，手摸日月，那个本事大啊。那个大他是个外道，我们今天小法的人所求求的可不能修成外道啊。为什么说是外道呢？第一个特点，外道是不能了生死的，说是多活几年这个是可以的啊，他不修身吗？他就修的长生术，再长能够长多少呢？纵绕80000劫终是落空王啊。那个升到飞飞享天也是外道，升到四禅天也是外道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能了生死，都在六道轮回之中。我们现在竟然有，好像是我现在已经修得蛮好的了啊，也能够入定，也能够鼻子不来风啊，这个就是道家的了啊。除了说你是个外道以外，还有什么词儿给你呢？末法时是众生的邪见，邪见身，不知道什么叫做正，不知道什么叫做邪。所以古人某个刚刚开头讲的啦，修行无别修，贵在是路头。什么这个路头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做生死的反复，所以说做一个生死的反复，无量劫来生死浩然，妄想纷飞，就是想成佛可不容易啊，还是真不容易吗？并不啊，要谈起容易下来呢，那太容易了。容易的道理，不容易的道理，我们都要知道，要明白。容易在什么地方？不容易又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这就给我们说是，就说是，贵在是路途。贵在是路途，要是难到常住上，每一天在个禅堂里讲话，我们说的啊，我们把这个是路途了解佛教的大观，变一句话讲，就是换一句话说了，叫做建立佛法的世界观。 啊，如果说你能够正确的全面的能够建立这个世界观，那你对佛法的修行呢，你走也好不走也好，这个路途始终是对你是清楚的，否则难免有点糊涂吧。能够说说自己都清清楚楚的吗？能够自己肯定吗？路途实得了，说万事一些修，那个实得路途就万事修，理论上呢实得路途以后呢这万事就没有了。从理论上讲，当然啊，你要是路途是得了还要正得呢，那你就要修啊，不修不得正啊，不能说我小的成佛了没得烦恼就成佛了啊，那就成佛了吗？啊，烦恼还是烦恼啊，虽然说是烦恼即是菩提，但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具足烦恼的人，你就要除这个烦恼。永嘉大师讲，觉学无为贤道人，不出妄想不求真，那是永嘉大师他正道的个道理，但我们现在还没正道啊，啊，你就说我也不出妄想了，我也不求真的，那你现在是个什么人呢？修净土的人要念念求生净土，信愿行具足啊，你说我晓得了生西方啊，生则决定生，可是去则死不去，佛也不念了，能够生西方吗？这个都是我们是路途应该是得的。参禅这一法好像是对我们很困难的啊，在参禅里面参加打七，说是现在你看看我们这个七打得差不多了啊，七个七就快打下来了，很快什么呢，很快就过年了，这个年风浩荡啊，吹得你头昏脑胀，糊里糊涂的进入年关了。你们禅堂打气，有的人还在打气啊，盘算盘算，这个家里像有事了，小庙师傅要找了，就我还要买飞机票了，就都做这个打算了。还有几个人我来打气，我这个打气客气取证，我这个十个气打得圆圆满满的，很多人就不是这个样子。你看我们参学打气，人总比现在多，打就越打越稀了，打气打稀，打稀了没有了，打光了，对不啦？你看我们这个道心在什么地方呢？念生死果发菩提心怎么发的？发道心也好，不发道心也好，路摆在我面前，千千万万可不能够走错路。那个外道就是走到邪路上去，就叫个外道。走到邪路上去叫做什么？那就叫做着魔。宁可千生不悟，不可以一世着魔。人一生走了错路，他并不是认为我这个好像是恐怕走了错路吧，要人指点指点吧，不是这个样子，我这个路走得蛮好的吗？好像是我走这路无比正确，比任何都正确。你说什么他也不肯接受啊。正道也好，外道也好，邪道也好，要是搞门寺 我们走的是正道，我们执行的是正法九住啊，这条道路是人人都居住的，人人摆都摆在人人的面前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我们当下。为什么人走着走着或者走到外道上去呢？啊，这个当然有种种因缘呢。佛法虽然说是浅啊，和年来便是，说起深来呢，确实对初发心的人摸不到头脑啊，摸不到头脑，摸不到头脑呢就哈摸了。我们昨天前天上前天讲的，修行的人得法路途实得了，那个走起来就快啊，日接相背。得法的人修行修一天，跟你那个不得法的人修行呢修一节，要差这么多。虽然说是修外道也好啊，你那个你不是这走冤枉路吗？迂回曲折啊，那走那个冤枉路多冤枉呢。现现成成的无上大法，无上法轮啊，不修啊，修那个外道，还以为自己是正确的。高门寺这个正法九住的道场，我们是只能够弘扬正法，使正法九住，而不能够弘扬外道，使外道侵犯我们的正法啊。说多了，咱先了，大家把就行了。